大家好啊！今日牛医生与狗护士嘅录音时间又翻嚟，请收翻阿笋哥坐翻去做录音，多谢你啊！笋哥， 我想开个风扇俾你，而家吹住先咧。 哇，好啊！不过哗哗声啊，唔好啊，收条声哗哗声啊。 睇下有冇影 啊 先， 系啊，咁我停咗佢先。 呢、這个应该系角度 问题 嚟嘅。 系啊，哇，一系热捻到反艇啊，屌！收到啲风声啊嘛。 一 系 一号啊，一号应该冇乜声。 哦，喂，多谢你，多谢。 有少少风，我真 系多谢你，多谢你。咁我哋今集录一集咩人渣乜鬼啊？ 人渣博弈。 谈人渣博弈，咁点解谈人渣博弈咧？话说近排又睇完一本书，又开紧第二本书，其实两本书一齐睇嘅。嗰本书就系、是《The Devil You Know》同埋《The Psychopathic Store》。咁咧，睇完《The Devil You Know》之后咧，就到睇《The Psychopathic Store》嘅时候，发生一单嘢，就系笋哥上嚟做录音嘅时候，我同阿宝宝龙闹交。咁话说宝宝龙咧，就录完音之后就喺我喺面，咁我就问佢话：你做咩喺我喺面？梗系咁样问啦，唔会问你做咩喺我喺面？你做咩喺我喺面？咁佢喺我喺面之后咧，就即系唔出声。唔出聲之後，咁我就即係梗係開火啦嚇！即係佢有幾樣嘢好符合人渣裏邊嘅特點嘅。第一就係、是、一個性聯繫，咩叫性聯繫呢？喺人渣裏邊有一樣特點就係佢自己唔知喎，獎勵性同配給性地同你做愛。咩叫獎勵性地同配給性地去同你做愛咧？就係佢心情好，見你氹得佢開心。佢咪同你搞下嘢咯，嗱呢種係性聯繫嘅一種。 但係呢個唔係一個，我又想打岔你，因為呢個係一個正常人嘅表現嚟嘅。 正常人， 因為你開心先做愛噶嘛，你唔係唔開心又做愛。 嗱，夫妻裏邊咧就同拍拖可能即係有兩樣嘢唔同嘅。我上網睇咗好多啊，有一個女人講咗一句説話，咁咧佢就其中一個師打咧就台灣人嚟嘅，咁佢就話同老公夾唔埋，因為佢老公咧就結婚嘅時候咧就日日砌。唔係結婚嘅時候，因為見面見得少啊，咁啊一個禮拜見一次，見親都齊。咁而家結咗婚之後就日日齊，咁佢就喂屌你唔係好撚頂得住，同埋唔係好撚中意。咁佢唔係好中意咧，就想即係為咗呢啲嘢就嗌交嗌過好多次。咁有一個師打咧，呢、這個師打真係夠經驗，因為佢已經係第二次離婚啦。佢話你最好就配合啦，因為呢樣嘢咧對婚姻裏邊嗰個關係好重要嘅。咁另外一個師打就話你執到啦，佢肯同你做。咁咧有一個咧就話不如咁啦，頂唔破咪叫佢出去買咯。咁有一個就直頭同佢講你好戇鳩，出去買完唔撚翻嚟啊。咁男人其實好得意啊。嗱喺克拉夫斯特艾賓裏邊講婚姻。最重要維持一個婚姻裏面的關係咩？就是性關係。如果我哋冇性關係咧，維持嗰段叫朋友關係。我哋唔需要對嗰個朋友有任何親密啲嘅責任感要負噶。因為婚姻呢樣嘢係好特別嘅。我哋由盤古初開到而家，婚姻係明文或者係我哋嘅道德裏面規限咗我哋。一定要有性呢樣嘢存在，如果唔係結婚唔生育下一代嚟做乜嘢咧？啱唔啱先？咁呢樣嘢係妻子或者先生嘅責任嚟嘅。咁如果佢係中意先同你做，或者唔中意先又唔做咧，咁你可以諗下佢究竟係咪一個人渣嘅舉動之一嚟啊？ 我又唔係好同意喎，因為即係首先婚姻呢樣嘢喺呢個世界出現嘅時間就唔算話真係好長啦。 係。 咁你知道啦，人類應該去同啲烏蠅咁樣嘅啫，喺個天空裏邊咧，突然間盤旋兩個圈，見到大家得意之後，吉咗入去，然後咧就有一隻小烏蠅出咗嚟㗎啦嘛。啊，咁然後佢又可以俾你吉，同時佢又可以俾佢吉，然後咧同埋可以俾好多無限咁多隻烏蠅吉，跟住之後咧生咗無數無數嘅烏蠅仔。咁人類咁樣先至係真正係繁衍啊嘛。你諗下個仆街，如果淨係以前我哋地球嘅人類咧，亞當同夏娃每個佢哋結咗婚只係生一個，然後咧佢生一個咁佢同邊個搞搞嘢啊？佢一定要生兩個啦，係咪？咁然後咧佢搞完之後咧，又再只可以生一個。咁你一定 唔係生育嘅數目啊！ 你一定係要喺一個雜交嘅情況下邊咧，你先至可以大量繁衍人類啊嘛！ 呢樣嘢你想教會講你係大鑊啊！ 我同你都唔係教徒。咁咧首先咧 喂，你個電視新買咁鬼靚嘅？ 電視都新過下啦， 哇好靚喎，真係懷疑唔 啱啱先壞咗， 係咩？ 係因為行雷閃電打咗落嚟咧，入咗條天線劈爆咗個 panel， 不過 哇咁大碌啊 ！Sony 搞一搞幾百蚊又搞翻掂， 哦， 咁 anyway 唔講電視機啦，咁然後咧另一個部分咧就係頭先討論到，咁究竟做愛呢樣嘢係咪開心又做，唔開心又做咧？即係呢個地方我真係好有保留，譬如話喂屌你講真，調翻轉啦，即係 即係假如係即係呢啲嘢將心比己嘅啫嘛。即係假如係你係冇咁有需要嗰、那個，而佢係好有需要嗰個嘅時候，咁但係你嗰日嘅狀態真係唔 fit 啊嘛。 喂，咁你唔係一日噶嘛，大佬啊？咩叫性聯繫咧？就係佢長期嗱，佢唔係一兩日去到飢餓你喺性方面，佢係有一段時間去飢餓你，咁之後先俾你呢、這個先係叫手段，就唔係一次半次叫手段。 同埋呢， 佢係有模式地去做噶。 我近排睇咗阿李碧華講咗一個故仔咧，就係講一啲垃圾員工咁樣嘅。即係佢話咧，其實香即係有啲人係 hea 到有一個病咁樣啦。咁呢個病嘅特點係咩咧？就係譬如話你一旦講啲嘢我唔啱聽嘅話咧，我就即刻 hea 咯。hea 做你叫啊，唔出聲，唔話好，唔話唔好，唔做又唔會唔做。 大家記得呢種觀點與角度，我哋對付老細啊！ 唔前又唔後，唔左又唔右，即係咧，總之咧就唔係做又唔係唔做咁樣。 啱，我覺得呢種態度既非常之正確。 咁然後咧，呢種喺模棱兩可嘅狀態下邊咧，其實咧個老闆咧就要即係其實好無奈嘅，因為你只可你最尾你係俾佢控制緊噶嘛。 係。 點解你佢控制緊你咧？因為到佢啱心意嘅時候，咁佢咪做咯。所以咧阿李碧華講話啊，有啲其實咧好多時咧有一種咁嘅逆向嘅控制嘅。就係當而我理解點解會講呢段關係咧？我理解咧就係人同人之間咧有好多種所謂逆向嘅控制嘅，同佢 body 嘅 size 同力量同埋智慧係冇關係。 你講得啱啊！ 嚇，佢可以如果大家兩個有一種某一種契約嘅關係，即係咧佢可能係兄弟啦，可以係朋友啦，或者喺街邊裏邊，其實可能只不過係你曾經施予過少少嘅同情。即係你有啲人可以咧叻嘅人咧，即係用好短暫嘅時間就喺嗰個位度 trick 撞你咁。譬如話你喺街度有個婆話，可唔可以俾個手機電話我聽咁樣？講完之後，跟住攞咗我電話嘅時候，仲話你搶咗佢電話。咁樣你喺嗰時候唔同你個 body 嘅大細、身軀嘅強弱、智慧嘅高低嗰啲係冇關係嘅。只不過咧係你喺嗰、那個喺啱啱喺嗰個關係裏邊咧，你就係、是。俾個形勢威脅到， 即係等於 SMM 啫。呢個Sayer 與呢個 Master， 我哋成日都覺得係個 Master 控制個 Saver， 係咪 Saver？Saver 其實我哋就唔係由個主控制個奴隸，喺性 SM 呢樣嘢裏邊，即係喺性變態裏邊，係個奴隸控制翻個主人。點解咧？因為有啲嘢個奴隸唔做。即刻還拖咪屌你！你綁我打你老母閪啊！我要你咁綁之後點打？嗌邊個口號就要停？係咪個被虐待控制嘅弱者先？嗱呢樣嘢好得意啊！ 咁呢個只係即係又係喺咁多個 combination 裏邊其中一個可能性啦。我估亦都有啲係一綁撚住你就係咁狂打狂打。 嗰啲就喺中世嘅，或者喺呢個拉塔馬布灣監獄發生嘅啫，屌你！即係真正你唔敢打啦，你老母快你同佢去酒店，你打死撚咗你唔好撚啊！屌你老尾攞狗護士個名去登記，打撚死人，你仲喺終身啊細佬！屌你！ 咁你知道喺呢、這個性活動裏邊個腦雲冇諗嗰個政治問題噶嘛？ 啊咁啊係， 你會唔會諗下哇死啦！即係呢個 我諗呢啲啊，大佬真係打撚死你點搞啊？傻啊！ 嗱，所以咧 玩啦。 所以咧，如果你係一進入咗一步入呢個所謂邏輯思考的世界呢，其實很多東西都不好玩的。 咁呢個 係啊，你唔會諗咁個嗰個女人嗱，講真，譬如話佢用呢個性控制呢個方法，其實佢會諗好多嘢噶嘛。 未必㗎，人渣咧，我話俾你聽咩叫天生人渣同埋後生人渣。通常人渣係唔知自己係人渣，通常你覺得自己係人渣嗰啲都唔係人渣嚟嘅。他們有一個 scheme 去做的，那我就問了牛牛，牛牛就說通常這些 scheme 不會流出來的，即是醫生裡面為什麼要保密呢？這些 scheme 怕你做完之後你去背，那我就屙撚了。所以呢，我們在網上查到的醫學資料或者心理學的資料其實很少很少的，因為他不希望你去背某些 scheme。 那他有些 scheme 就叫多明尼加大學什麼行為量度表的，那他就是量度你一個人有沒有精神病，但現在發展到量度你一個人有沒有 psychopath 和 personality disorder。 寶寶龍通常人渣是不知道自己是人渣的，他們做完這個表之後呢， 個醫生亦都唔會話俾你聽，喂，你係人渣，通常屌你啦，你係啊，因為人渣有一個特點就係推卸責任，同埋咧佢有一個非常非常之特點係咩咧？分辨人渣同埋唔係人渣就係咩咧？扮無辜，即係博同情，我乜都係無辜噶，你一定要同情我，等於釘蟹啫嘛，啊，你真係衰撚㗎，係要逼我捅你兩刀，即係等於即係美國啲美軍，啊，你真係衰撚㗎，係要伸個頭出嚟俾我打兩槍，屌你老味，可以唔掹雞啊，大佬啊，即係人渣就喺呢一個特點上邊啊。香港好多人或者好多女性都唔好講女性啦，好多嘅都市人都好人渣嘅，尤其啲靚男靚女，即係恃住自己有某一方面嘅優勢咧，我喺身邊裏邊都見好。即係佢會覺得，喂，你應該係為我做呢啲嘢嘅。我講啊，邊個啊？屌我哋個 friend 有一次落大雨，即係好似而家呢種天氣。 我哋個 friend 係邊個先？ 我哋而家我唔係講大佬。 唔係你而家講啫，你而家做後。哦， 即係嗰次係落大雨，咁我就喂我買把遮俾你啊。咁附近有間七十一，你知唔知佢講咩？哇！咁搞錯啊，七十一啲遮咁樣衰。咁咧，卒之去邊啊？搭的士。在銅鑼灣喎，搭的士去撚咗 SB， 咁喺 SB 買了把遮嚟。咁佢唔會諗你對佢嗰種嘅好心係出於邊一個位置，因為佢其實個巴士站佢上車就翻屋企，間七十一就喺佢隔離，因為佢要搭巴士係咁淋嘅咧雨其實都。咁我不如買了把遮俾你啦。咁佢係都要一把似樣啲嘅遮，因為覺得襯得係我身份啊嘛。即係我唔要七十一嗰啲咁肉酸。即 你有冇谂住舍嗰头舍弃佢咧？ 嗱，人渣系唔知道自己系人渣嘅。身为一个我受过教育，我受过一啲即系贤人达人一啲夫子写低嘅说话，我真系有一个感召，我真系有一个内心啲嘅思维嘅时候，我觉得我同佢有个界线，所以我买俾佢，等于今日。我啱啱嚟嘅時候，我坐西鐵嚟，有一個女仔好靚，廿幾歲，個樣似邊個咧？波多野結衣，佢化曬妝，著條短褲，一對長靴，魚靴，帶把遮。咁咧，嗱喺嗰啲西鐵嗰度咧，咪有四個位嘅。咁咧佢上車，兼且有兩個細路仔，一個媽咪就拖住一齊上車，連埋一個地盤佬。那個地盤佬咧就坐咗落去先。咁、那個地盤佬係中。都唔係中年，我諗五啊歲肥佬，甩頭髮，周身泥巴嗰啲咁啊，坐喺佢側邊。嗰、那個波多野結衣靚女，掘佢一掘啦咁。咁嗰、那個老人家，即係嗰五啊零歲嗰個泥工，一見到嗰兩母即係三母子上車，佢做咩咧？微笑起身，即刻坐啦咁樣樣。咁我見到呢個舉動，我第一時間都起身。嗰、那個女仔靚哥做咩咧？繼續啤撚住人咯。呢啲咪叫有受教育冇教養，讀好多書冇用嘅老師考咯。我唔信佢讀得少書過個泥工，但係點解個泥工喺呢一刻裏邊，佢會做呢樣嘢？愛因斯坦講嗰句説話：呢、這個世界唔係恐怖，唔係因為多人行惡，係因為有人見到惡行嘅時候。將個嘴巴封埋咗，唔夠膽勇敢講出嚟，呢、這個世界先變成恐怖。呢、這個泥工佢好勇敢啊，佢起身俾個位人哋坐，亦都唔係啲咩勇敢嘅事。但香港就係好多呢咁嘅人渣。嗱，譬如頭先我個 friend 阿邊個就係、是、一個人渣之中嘅一員啦。阿寶寶龍亦都係人渣之中嘅一員啦。佢有好多嘢都會賴你嘅。喂，屌你老味！我譬如搞嘢，佢夜晚黑最中意做咩咧？我唔知阿嫂有冇打機咯。揸住個電話打， 即係你一路屌一路佢喺度打機。 唔係啊，一路屌一路打出去屌啦。佢唔係，佢話：喂，我話大家一齊瞓覺啦。我好遵守一樣嘢就係我上床瞓覺睇十五分鐘書嘅。咁佢咪喺度打機咯。咁你搞佢嘅時候，喂唔好搞啊，打埋先。咁打撚到，譬如你十二點，等撚到三點，你都瞓撚著啊！屌你，佢咪用呢種方法，但係佢自己唔知㗎。但係佢喺個基因裏邊，佢行咗呢一步出嚟。譬如有啲嘢就係佢唔負責任啦，屋企嘅家務佢唔負責任啦， 咁 脾氣唔負責任啦。 咁其實只係可以我哋可以簡化成佢唔中意你啫。 嗱，中唔中意我覺得一樣嘢變態嘅人，佢係唔講中意定唔中意啊，佢只係會覺得自己喜歡與唔喜歡。咁佢當時嗰一刻咪叫唔喜歡咯。 咁我又唔覺得好大問題喎，因為喺。即係我點樣理解呢件事呢，就是一個人隨住佢中意同唔中意去選擇佢自己嘅行為。 咁係一個正常人會做 的。個問題就係你係人太太，有好多角色要扮演嘅。係 啊，咁呢啲係外家噶嘛，即係呢啲唔係佢自己主動想發生噶嘛。 啊， 一個人你想食飯，你可以控制到自己食飯同唔食飯。 啊， 你可以選擇自己瞓覺唔瞓覺，你可以去揀自己飲水定飲水。 啊， 但係譬如話，當有一啲情況發生咗啦，譬如話。你有翻工同唔翻工呢個問題而影響你前一日你想瞓覺定唔瞓覺啦？ 啊， 咁係因為有一啲社會嘅 規範 或者有啲嘢你要需要做 啊，所以咧影響咗你唔可以跟你自己嘅諗法去生活咯。 打機唔係啩？ 哇！佢中意打機咁咪打機，係啊！佢中意打機唔做啊。其實點解佢啫？嗱，我問我舉個例。即係如果調翻轉，佢覺得做我嘅樂趣多過打機，咁你覺得佢會做我定打機咧？ 咁啊，梗係做我啦。 咁佢覺得打機嘅樂趣係咪多過做我而家？ 咁呢個而家 咁你而家 有啲嗱，我話 所以你個問題就係你要提升你嘅做愛技巧多過打機。 哇！ 咁你呢個問題就解決咗啦。即係你自己講嘅啫，冇人見過。 啊！第日揾個，我揾89號嚟過六啊一，我話俾佢聽你勁唔勁啫。嗰日我屌啊邊個哥啊邊個啊美術嘉怡，佢哇都撚咁大碌嘅鬼佬生！我心谂我屌你咩？你粗捻个牙尖，你话大屋嘅粒街你开工啫嘛？即系等于你而家开工啫嘛？你影相，哇部相机咁捻沉重嘅，你攞部手提电话咪轻咯？最好攞部手办添，直插咁捻样，屌你纸接嗰啲啊！屌你，即系一捻样啫嘛。但系你问题就系你身为人哋嘅妻子，你有啲责任系必须要负责嘅。等于家务冇人中意做噶，但系你要唔要做啊？要啊嘛，大佬啊！即系你喺个。環境或者你喺嗰個集團裏邊，你喺個社團裏邊有一啲嘢，你係需要負責任嘅。但係變態佬不嬲都冇呢種責任感可言嘅，仲不斷推卸，不斷揾藉口 嘅。呢啲真係好普遍啦，講真。我有啲朋友佢直頭結婚之前，佢太太都同佢講：嗱，我結咗婚，我唔會做家務㗎。唔 係話。 跟住然後咁點樣解決咧？所以其實你而家見到好多人屋企都會有所謂工人姐姐喺度。係 係係。 咁你如果假設如果呢個社會係富庶咗嘅話？其實你知啦，好多工作嘅職能都係外判咗噶啦，包括做愛。所以其實 唔係，所以就近排我想買一隻公仔叫金三。咩叫金三咧？大陸好出名嘅人形嗰啲直膠公仔啊。 哦，係咩？ 係啊，嗰個牌子叫金三啊。 得唔得噶？ $10,000到咯。 啊，$10,000俾得起啊。 人仔喎，屌你，我屌真人啦，$10,000。 咁點解你又想買金三咧？ 喂，你唔好握起手要屌嗰陣時，你出嚟金鑽金翡翠咩，大佬？屌，撚遠啊！ 今日回歸翻今日個題目啦， 即係 人渣博弈。點解有博弈呢個部分呢？就係、是、我又被另外一個 case 咧激發到我嘅思考。咁樣咧，近排睇上網見到有人就討論啦，就有個後生仔，我諗係10多歲啦，佢冇 name 佢自己幾多歲嘅。佢話有朋友問佢借咗$3，係問佢借 $3港幣， $3，即係唔係唔係話攞$3喎，你知問你攞$3同借$3係有好具體分別。如果我問你攞$3咧，我係預咗呢$3係會消失噶嘛。如果我問你借$3，我係希望呢$3係會 return 嘅。OK， 咁樣咧就佢就話佢唔知叫唔叫個朋友還好。 即係個朋友之後當失憶。 嗱，跟住然後咧就佢個朋友冇理呢件事啦。你知道我好多人如果問你借$3，其實佢大概都冇諗住還。 我話俾你，我親身經歷一單嘢啊。 嗱，唔係，但係我要講曬個故仔先。咁然後咧就引起咗好多人嘅討論。咁有個討論係咩咧？裏邊包括咗咧有支持派同埋反派啦。支持派覺得佢係需要追翻呢個錢咧。嘅人咧就話，其實呢個唔係金額大小嘅問題。是原則問題， 是 我只是借給你，然後你是有義務將這個錢還給我，No matter這個錢多還是少。然後呢當然啦，反派的人呢他就會想多一點，就是說喂，其實呢你要看你跟他之間的關係了，因為有一個可能性就是你問他拿回這三元的時候其實會影響大家的價 值。你連$3都不值了，人家還給你。 這個是有一個另外，即當然啦，另外一邊人就會看喂，其實佢唔還俾你都有兩個可能性喎、一個可能性咧就係、是，佢覺得唔還呢$3俾你咧，佢覺得佢同你依家關係係 唔值三蚊， 係唔需要還呢$3俾你咯，亦都有個咁嘅可能性啊嘛，亦都係佢可能會對你高估狀，佢覺得你係唔會重視呢$3嘅，$3對香港大家嘅價值嚟講，其實係一個好細嘅錢啫，係咪？咁然後另一方面咧， 佢又會覺得，如果你用三蚊咧去攞呢、這個，即係問佢攞三蚊呢個錢嘅時候咧、啊，其實會引起大家嘅尷尬，因為佢會發，即係你嘅對家會發現咗，原來你會因為三蚊咧去攞呢個錢啦、其次咧，佢唔會將你睇成你係一個重視原則嘅人啦，佢只會認為你係一個三蚊都要計較嘅孤寒鬼啦。 嗱、呢啲咪人渣諗人嗰啲嘢。 嗱，但係咧、所以咧就係、呢個問題咧變得越嚟越複雜啦。 啊，不自樂性喎、 咁又咧，另外咧有啲人就話唔咁但係咧，三蚊即係唔 係真嘢嚟嘅， 係真嘢嚟嘅。即係依個唔係一個多少問題嘛，係一個原則問題嘛。即係借樣嘅嘢就係要還咯。如果你唔去還呢，即係你唔去叫佢還呢件事發生嘅時候咧，其實好多人都係會揀唔記得噶嘛。咁佢唔負佢嘅責任。咁然後你諗下，好多而家你咪近排咪好多啲電話騙案嘅發生狀，就係、好多時就係利用你呢啲即係覺得唔好意思啊，唔會打電話去告。你就算你見到而家。嗰啲成日嗰啲鹹濕佬咧，諗住喺個地下鐵揸完佢個波之後走撚咗去咁樣，佢就係、佢就係嚇你，佢就係賭你唔會大叫嘅， 唔會大叫，唔夠膽話我非禮你。 係啦係啦，即係大家就係一場博弈嚟噶嘛。 嗰啲直頭係人渣嘅行為。 咁然後，咁但係咧，即係咧你問人哋攞三蚊，其實同時咧有一個好大嘅社會規範，同埋咧你亦都冇辦法講清楚自己。我而家咪攞翻三蚊，其實係因為原則問題。 即係等於我寶寶龍冇閪屌我，佢打死都唔會夠膽講，你夠膽同我媽講啊？唔通喂，屌你老味，外母喂佢冇閪屌啊！屌你老味，喂要離婚啊！你唔夠膽嚟講嘅大佬， 咁啊， 即係一撚樣啫嘛。咁單嘢我覺得因為我自己有親身經歷過嘅，有一次我話都五，睇下有冇十年前，我諗有十年前啦。嗰陣時輕鐵嗱未有八達通年代，啊咪有十年咧未有八達通。咁我哋輕鐵咪好撚中意入錢嘅。有一條同事同我唔熟嘅喎，無啦啦夜晚黑三更半夜嗰陣時放工，我都放最遲啊，換衫換得慢。咁有個撚樣無啦啦拍我膊頭，喂，你認唔認得我啊？大家同事啊，喂，借五蚊嚟搭車啊！咁我梗係喺個袋即刻揞俾人啦。咁佢借完以後都唔記得啦。當然就即係大家見面咁，咪當冇事發生過咯。但係我哋其實對住呢啲人，我哋可以。用一個方法去點樣對付呢啲人咧？講真一樣嘢，出嚟撈嘢咁耐，我教大家，千祈千祈碌人哋張卡就係等個 quota 最大嘅時候一次過碌爆為止，就唔好咁樣戇鳩三五蚊咧就去試人哋嘅底線，呢啲係最撚蠢嘅。但係心理學裏邊咧有一個認同嘅方法就係話。我當我幫過人一次，幫第二次咧就我好樂意，但係其實喺社會上邊未必行得通噶，因為我俾你呃撚過一次，我唔會咁撚蠢俾你呃第二次噶嘛。你五蚊你都走數嘅嘛，心諗你咁撲街啦。我話俾大家聽，你出嚟撈嘢最鑊嗰路，你先碌人哋張卡。譬如咩咧？有一次有個撚嘅打電話俾我喎，喂阿九，我唔撚掂啊！而家我嗰陣時即係仲喺澳門搞緊嘢嘅。嗰陣時個撲街就喺香港嘅，喂過嚟保釋我啊要好似唔知幾皮嘢保釋金啊有冇律師介紹？我做一樣嘢咩？吸電話，屌你食屎啊！三更半夜我屌你老母啦，同你又冇撚熟，大佬你話好撚熟就話啫，佢唔撚熟你打俾我把撚咩？屌你！即係嗱呢啲咪叻仔咯，十年唔夠叻，就一次過試下碌唔碌到啦。我諗佢將 list 裏邊有十幾張呢啲朋友卡嘅，一次碌你幾皮嘢？屌你！以後都唔還俾你啦佢。 我有我有單咁嘅嘢嘅都但我就係借錢個人嚟嘅。咁有一次咧，就喺大陸嗰度啦，啱啱唔知好似維修支閃燈咁樣。咁我揸一百蚊個人仔。咁咧我朋友喺隔離啦，我就度咗一百蚊人仔啦咁樣。我話我借一嚿水嚟先啦咁樣。咁然後咧，於是者咧，細佬其實都有個壞習慣嘅，細錢唔係細錢，我從來都唔還嘅。因為其實講真的，大家吃餐飯都幾百元、即係有時候我給有時你給咁樣。咁、如果唔係攞幾十元，我是不會還的通常都。咁、然後咧就但我朋友咧恰恰咧就係、有啲有原則的人嚟嘅。咁佢係咩人呢佢係一間電子廠的 CFO， 是一個有錢佬。 咩 CFO 啊 ？CFO 啊，即係佢係 financial controller 嗰啲。 即係睇數睇到好撚緊嘅。 即係就係好撚高職位㗎啦已經。咁然後咧。我哋都定時定候見嘅，即係好朋友嚟嘅。咁然後咧，佢嗰日咧係點樣咧？唔會，即係唔會咁低裝嘅。拎個手提電話出嚟，佢話：阿筍哥，你爭我一嚿水喎咁樣。跟然後咧，我話：唔好意思，即係我真係嗰時候 覺得誒唔好意思啦， 夢醒咗啦， 係啦，俾人提醒咗，你知呢件事係幾 肉酸啦。 今日我即刻俾翻佢啊！佢跟住咧，然後咧就同我食個飯，咁係幾百蚊嘅，有佢埋就張單咁樣。即係我覺得咧，有啲即係有時咧， 原則問題啦。 唔係佢點樣用方法話俾你聽係原則問題咧？ 就係請你食餐飯仲貴過你還嗰筆錢咯。 我覺得就算佢只係請我食一碗牛腩面都好啦。我覺得佢呢個處理方法咧 係 有手法嘅。即係假如你如果我就係覺得，如果譬如話你係不是真的重視那三元，而是重視那原則問題的時候，你可以用另一個 gesture， 即是你可以有另外一個姿態告訴他，我不是想貪你那三元，而是我只是想公道地拿回那三元。我經歷過這件事，所以我覺得我的朋友是很高明的。 今天我又遇到一件事，但是我希望大家教我一個解策方法。剛才筍哥說，今天我又想一些叫做 basic line control， 什麼叫 basic line control 呢？即是救人。我告訴大家，如果你的精神科有什麼三長兩短，你第一件事買什麼呢？死屍袋，棺材運不到來，死屍袋就可以了。屌你死撚緊啊，仆街。我們就每兩年要上一次那些什麼心外按壓之類之類，教那個撚樣，我告訴大家，他呢就我錄撚了他的聲音，看看我突然間開不開咪講的，屌你老闆，不是我講他的名字，他自己講自己的名字，屌你。咁咧，佢以為自己咧就真係即係教嗱，講真，成人教育有一樣嘢喺我哋人大咗裏邊咧，真係一啲人渣先做得出，好撚老撚土啊！大家打工做咩咧？俾面手，俾面口你睇，嗰個仲要唔係你老闆？我諗大家都會遇過呢啲情況啊！咁佢睺你喺啲虛位裏邊咧，先玩鳩你。例如今天我哋咁咧就食飯嘅，由12:25就食到1:25，咁咧佢就話大家記得準時翻嚟啊，點點點點點如何如何大樹菠蘿，好撚老實講啊，屌你老咩，我哋做呢行你冇遲到，你鐵柒煲湯買街坊啦，阿牛狗就因為遲到啊嘛，屌你所以俾人雞撚咗，屌你佢遲到都好撚離譜啊，我話你聽，咁咧佢咧就話嗱，我哋1:25要所有即係學員翻曬嚟。佢1:25做咩咧？鎖門。咁當然有啲學員啊，企撚咗喺出邊啦，咁啊好尷尬啦。咁佢入到嚟做咩屌柒人哋？佢話我乜乜乜名，我做咗呢行幾廿年，我未試過遲到啊！你我幾有愛心，你都係假啦！你做呢行，屌你老尾！你講真一句啊，你遲到已經係一種態度啦！你幾有愛心都冇用噶。我做呢行幾廿年，未試過遲到，我心諗屌你啦！你冇卡打嘅，有卡打你個撚樣夠膽咁講？你講你態度，你個撚樣以前粗。粗口爛舌屌病人，你話你呢啲態度，呢啲態度檢討下啦，仆街！即係佢個態度係點解會咁咧？有啲人渣就係喺一啲位置，佢能夠凌駕你一級，嗱佢唔係凌駕你好多級喎，即係100步笑50步嗰啲咧，佢咪難為你咯。我見好多呢啲，我有一次去 Starbucks 又係有一個我買嘢飲，咁咧佢就講一即係個女仔喺我面啦，已經靚女嚟嘅。咁我記得我喺尖沙咀嘅 Starbucks 嗰陣時喺嗰個電影節要好趕嘅時候買嘢食，一入到去咁，因為 Starbucks 嗰啲英文嚟噶嘛，咩拖啊之類之類嗰啲，咁我就話要中，你要咩啊？我已經打個突噶咯喎，我客嚟喎，你要咩啊？我要中拖乜乜乜英文你 Grandy 啊 Grandy 咧嗱呢個係英文嚟嘅，我話小姐。你而家咩態度啊？我嚇人嚟啊！咁之後我就冇買啦，咁啊走咗去。咁嗰個女仔繼續喺我閪面咁樣嘅，咁啊雙發一個，即係我真係想屌你老咩！香港唔怪知點解冇槍買，有槍買死一半人。即係你呢啲咁嘅態度，我屌老母啦！真係，即係佢可以企高你半級，咁咪屌柒你咯！即係我唔知點解人渣。在呢個世界上，佢話佔4%，我覺得係佔咗40%。 我諗係咁啊，好正常嘅。 同埋佢真係嗰個女仔以自己份工嚟真係做一個賭注喎。我如果擔撚住你唔放，我真係擔撚住你唔放。你頭先講乜嘢先？你叫個經理嚟同我講一次啦。我嚇你！你而家咁對我，你國際集團啊，大佬！你而家唔係屌你老咩地踎嗰啲牛腩粉一抌低食撚就唔食，七走啦仆街咁嗰啲喎，大佬！你國際集團，你著得件制服係代表你個集團，大佬！你國際上面嘅集團，你先可以著呢件制服，孭呢件制服同我 serve 噶嘛？你講一番咁嘅説話，你冇搞撚錯先？即係有啲人真係佢唔知點解。 夠膽用呢啲嚟做賭注啊？啲人渣真係。 我諗又唔係咁講嘅，即係只不過係佢翻工係真係好有態度啫。同埋你講真，你講真，佢嗱，即係其實得兩個 scenario， 即係炒佢。你一係用佢咯。但係你諗下，你係一個六，即係我諗香港而家面對咩問題呢？你見到一個有手有腳正常識喐，同埋智力 OK， 樣貌搞好嘅女仔咧，其實真係好難噶啦，已經仲要願意咧係用一個咁低嘅薪金，然後企喺度企八個鐘。 你好閪閪面啊！得鳩一下 我 屌你！ 我俾錢你，你幫我揾翻嚟啦。其實你冇啊，大集團嘅特點就係咩呢？其實就是你不理佢 service 點樣，你似麥當勞嗰啲有隻喺度屌高，你下次咪又去食，原因係咩啊？ 平啊嘛！ 佢 occupy 咗個市場嘛。係 啊，你有冇辦法唔飲 Starbucks 啊？ 有。我唔飲啊！而家真係。 係啊，咁你咪去 Pacific Coffee 咯。 唔飲啊！屌你老味，我兩間都唔撚飲，我飲冬檸茶。屌你老味，我去茶餐廳飲凍奶茶，我人一世份一世我都唔撚入 Starbucks， 我撚死我都唔撚入。 嗱，呢個只係你可以有呢個咁嘅選擇啦，當然，但係唔係好多人好似你咁。 咁啊係，喂大佬，我而家人到中年，你遇到人渣，我哋有時有啲嘢係咩咧？堅持企直。我哋有時遇到人渣，唔係話啊屌你係喎，唔好意思出聲，即係等於嗰條友借人$3啫嘛。有啲人渣係咁撚樣噶。我哋嗰陣時有一個病房服務員啊，退咗休啦。臨退休之前，佢唔係 HCA， 佢唔係臨退休啊。佢退休之前嗰時候做一樣嘢噶，問人做咩借錢，佢又唔借得多嘅，300-200。嗰次又問我阿狗個袋有冇3嚿啊？我冇喎。 女嚟㗎？ 男人嚟啊！屌你係咪男人嚟啊？個袋都冇3嚿，我好冷靜咁講一句，大家有冇啊？屌你老味，你都冇啦，仆街！佢係點咧？你拗3嚿，我拗3嚿，搏你唔出聲，咁屌你10×3000啦！佢總之見到人咧，好開玩笑式問你啊，喂有冇2嚿啊？有冇3嚿啊？1嚿咁，佢多少都黏你嘅。咁咪即係呢種人渣，你叫佢還佢仲話，屌大人大姐你唔撚係啊咁嗰啲咯，真係㗎，屌所以佢咪叫人渣咯，屌佢個女而家護士長嚟， 係咩？ 係啊，佢個女都係人渣， 好得意啦，就係、是、其實慢慢自己脱離咗呢個階段啦，其實係。你即係回想翻自己細個冇錢嘅時候啊，你見到地下有一毫子，你都執上去。 啊，係呢個真 係。係啊，然後咧喺啲路嗰度，即係如果見到啲玻璃樽，你會拎佢按樽，然後按翻幾毫子。 係啊，我都會執嘅呢啲。 咁你儲埋幾毫子，跟住然後你又會拎去買少少嘢食咁樣，即係你會進行一個好低級嘅商業行為咁樣啊嘛。即係你回想翻喺昔日你細個嘅時候咧，你係會對錢係好珍惜噶。 啱啊！ 即係其實同你珍惜同如果你係種田嘅話，你會好珍惜農作物一樣啫嘛。你好難得先至攞到嗰啲嘢嘅時候咧，你就對嗰樣嘢嘅感情係特別濃厚噶嘛。所以我哋對錢嗰個細個嘅時候咧，其實係緊張好撚多。 啱啊，因為冇啊嘛。 咁但係而家大個咗，咁啊梗係唔同講法啦。大佬你求其戴隻錶都100-100萬咁樣。咁然後大家生活條件改善咗好多啦，即係講緊即係$3，我講完之後哈哈哈啦。咁但係其實我哋係好難代入人哋個心去諗，其實唔係個個人可以有咁嘅生活。即係香港仲係而家講緊入息中位數係14,800。 同埋有啲人真係在職貧窮啊！屌你翻緊工都 其實係好，其實係好撚貧窮。我有啲朋友有個朋友佢而家講緊揾$33,000咁樣啦，咁唔係太差啦嚇。 喂，但係你要租樓咧？ 咁就咁供咗樓，跟住然後老婆冇做嘢，跟住請個賓妹，哇！其實真係係到不得了。 即係吸冚咯，真係。 凸凸行唔係㗎，佢有少少爭爭地咁樣㗎，即係咧，然後佢講咗樣嘢都好得意喎，咁佢嗰日前一排大家一齊買股票咁樣啦， 哇，仲買股票， 咁佢又輸錢喎， 屌，跟住食撚咗佢好撚過啦， 跟住然後咧翻去仲要俾老婆屌喎，跟住咧佢就個睇法就係咁，即係我哋都係即係咧，我哋都係叢林裏邊嘅獵人，大家咧都希望打到大笨象。屌啦媽！我又走去打大笨象，點知俾大笨象踩咗一腳翻嚟咧，渾身係傷， 仲要俾人打，屌你！ 翻到去部落嘅時候咧，有啲咧就話：呢個勇者應該都係唔撚掂，拎去劏撚咗佢， 食撚埋添，仲要。 即係咧，佢其實即係做即係而家呢個年代，講真，你係咪搏啊？唔係一定賭錢㗎，唔一定係炒股票，有啲人係會做兩份工㗎。 啊，係啊，係啊。 係啊，你有啲人放咗工作去，我聽講有啲人係 直頭啊，有一啲做嗰啲叫咩啊？做 surveyor 即係做測量員啊，嗰啲人啊，翻多間地盤都有啊。 得嘅咩？ 我唔撚知喎。 有咁多間地盤翻嘅咩？ 即係佢哋會翻一間地盤啦，唔知做乜嘢啦嚇。咁但係你本來係一個 surveyor 嚟噶嘛，你度嘢嘅啫嘛。屌！但係你有嗰啲 connection 啊嘛，你咪落去鋤埋地咯。我諗係如果夜晚嗰啲道路維修工程嗰啲咧，跟住然後咧你想想即係呢個年代，即係大家的錢太少，所以咧要做一個 double 嘅錢，跟然後咧就係、是、維持佢哋嘅生活咯。哇！你諗下，屌尾突然間唔見一百幾廿蚊嘅時候，佢其實都可能好緊張。 嗱呢樣嘢咧，我有一樣嘢想講。話説咧，金鑽咧，阿八十九就問我，佢就阿金鑽八十九就問我，佢話點解咁少嚟？我冇錢咯。唔係啊嘛，四百蚊。喂，大佬，屌！而家食餐飯都冇咗。好老實講，四百蚊唔多，但係亦都唔少。你有幾多次四百蚊？你嘅性需要，我諗一個禮拜唔止一次啩。咁你屌你一個禮拜五次或者一個禮拜四次，四次一十六千六蚊一個禮拜啊！屌，點維持落去啊？好老實講一句，有時喺香港地，尊嚴同錢，你有時真係要衡量一下。嗱，細個你頭先都講話，我哋執啲紙皮或者執啲乜去賣。到大個，我而家反而做咩咧？忍下口咯，或者真係打飛機。你有時尊嚴同錢比，我覺得即係我讀過聖賢書啦，始終都少少啦，唔多啦。真係我覺得尊嚴有時重要過錢，金錢呢樣嘢。你講起聖賢書啊，寶寶龍就一樣有撚人渣。你知道我好中意睇書啊，佢又屌柒我，佢話：喂，乜你屋企擺咁撚多書？屌你中意睇書㗎，擺咁多書，等於你唞氣。喂，屌你老味，點解你心口會喐嘅？你玩夠啊，大佬！喂，點解你屙屎會臭嘅？點解屙屎香咁樣？屌你！即係人渣，你真係好難同佢確立。唯有一樣嘢係咩？你唔理佢咯。嗱，我哋對付人渣有咩方法呢？三不政策，行開不溝通，不談判唔同你講嘢，盡量少接觸，離遠吊住你呢個人。但係如果我哋喺人渣嘅圈子裏面要生活嘅話咧，我希望大家脱離。嗱，好多心理學家都希望自己抽離㗎，有人渣老細我哋，有人渣同事啊。我哋咧喺人渣裏面咧，最慘係一樣嘢咩？成為幸存者，我哋個心理創傷會好大嘅。 喂，肯定係啦。其實講真，其實我哋換個樂觀啲嘅睇法啦。其實老闆咧好多時候都係為呢個社會創造某一啲價值啊。咁嗰啲價值係點嚟咧？就係、是、違反你嘅身，即、就、係、是、違反你嘅需要，然後即係、你原本唔想做，佢逼你做，你做咗，跟住咪產生價值咯，係嘛？咁佢係一個佢擺 nature 咧，即係喺個本質上邊咧，佢就係你唔開心，佢開心咁樣啊嘛。你越不開心，他越開心，係咪？咁所以老闆必然係喺性格上邊咧，一定係有嘢，一定係人渣嚟嘅。咁而被夥計啲夥計咧，如果作為一個普通嘅人，原本梗係諗住食啲玩安分㗎啦，點會諗住話哇？我今個禮拜做夠五十二個鐘，老闆一定啜我兩啖啊！咁樣啊嘛， 男人嚟 啊就。所以我就覺得即係冇啊！呢個係本質上嘅問題，做得老闆一定係變態嘅。 我講埋呢個例子啊，你俾我講埋。我有一次遇到兩個係人渣裏邊圈子裏邊長大嘅幸存者，佢嗰個行為令到我真係流眼淚，係真真正正大日光日白，我為咗遮醜係不斷食煙。嗰陣時喺花園餐廳仲能夠食煙。咁咧，我喺電話會識一兩條女啦，介紹出嚟搞嘢啦，屌你！ 一次過約兩個啊？ 佢話得噶嘛，咁啊去啦，屌你！一次過約出嚟。 嗰兩個都識嘅。 嗰兩個佢兩個識嘅，佢話喂我約阿 May 咁計啦，譬如我打電話同阿 May 傾傾咗好撚耐噶啦，咁阿 May 俾一個私人電話我，我俾一個私人電話佢傾好撚耐，佢話不如出嚟啊，出嚟睇下啱唔啱心水啊，不過叫埋阿 Jane 出嚟嘅喎，咁啊叫埋阿 Jane 出嚟啦，咁啊兩個一齊出嚟，佢約喺花園餐廳啦，咁約出嚟。咁佢兩個一坐低，嗰、那個阿 Jan 咧係有即係少少低低地嘅，其實阿 Mary 就好撚肥，即係總之唔係地球人嚟啦。阿 Jan 亦都係，如果你老尾有少少弱智，但我都唔介意，因為大家出嚟識個朋友啫，諗住我真係咁諗住，我唔係諗住砌佢俾咩咧？因為大家俾錢咧，因為大家傾嘅時候鹹濕嘢又傾，即係生活嘅又傾，出到嚟一樣嘢好 touching。阿 Jan 即係少少低低地嗰個捉咗隻手，佢同我講：喂阿九啊，你會唔會走單㗎？ 突然間，我上次咧，我哋試過啊，啲男仔約我哋出嚟食飯啊，原來之前佢哋食咗嘢㗎啦。咁一個男仔約我哋出嚟飲一杯嘢之後走咗去，原來要埋幾百蚊單，我哋冇錢埋，仲俾人捉去差館。哇！我聽到之後咧，啲眼淚水真係飆出嚟啊！即係有啲人真係賤格到佢用個人哋嘅友情去答，即係可能傾電話唔使好多錢啦，總之鋪咗一日。佢為嘅係咩咧？就係食幾百蚊嘢。呢兩個女仔真係生活困難，佢識唔到朋友，佢喺電話會裏邊交朋結友，出到嚟希望即係有餐食下，或者識個朋友咁。之後我話：不如你哋叫乜你叫啦。我自己真係唔食嘢啦。你放心，你哋出咗門口，我先埋張單，好唔好？咁嗰兩個女仔咧就叫好多嘢食。佢話：你介唔介意我叫個雜扒餐？屌你講真句啊，寶寶龍食雜扒，佢屌你咯！花園餐廳 Chris 啊，雜扒都戇撚鳩嘅雜扒，即係你諗下，佢話一個咁卑微嘅套餐，咁啊，佢話食完，我話我找咗數先啦。佢話我哋係咪去唱卡拉 OK 㗎？我好多個月未唱過。我話其實你哋今日想做乜，你去做啦。咁我找數啊。咁去唱卡拉 OK， 佢哋兩個都好開心啊！咁喺度唱啊，雖然走撚曬音啊咁，但係我發覺一樣嘢，原來喺人渣嘅幸存者裏面，你只要真係付出少少嘅愛心，或者真係付出少少有人性嘅行為去對待一啲人，其實我哋大家都會好滿足。咁喺嗰次裏面，我認識呢兩位即係人渣，即係被人摧殘到不得了嘅幸存者，佢走嘅時候，我仲問我一樣嘢咩？佢就喂有啲人咧，好衰嘅，佢哋咧喺度即係唱卡拉 OK 又抽水，見你又冇。喂，其實如果去酒店，你去唔去㗎？我哋兩個一齊同你去啊！我話唔使啦，我哋大家係朋友，好好朋友。你第日有咩，你打電話俾我。咁後屘嗰兩個女仔都約過一兩次出嚟去食嘢啊，咁樣樣。咁次次都唔貴嘅，即係但係佢覺得會貴咯。譬如去花園餐廳啊，旺角花園餐廳啫喎。咁啊，去唱下卡拉 OK。我話點啊？你揾唔揾到嘢做住啊？咁佢話阿 Jan 就未揾到啊 ，Mary 揾啦份工啦。咁啊做啲油站啊，之類之類嘅啦。後屘都冇聯絡。但係即係我睇翻我件事，我好 touching 咯。即係你有時只係付出咗少少嘅。咁大家個心安逸好多，即係你對住一啲幸存者，可能佢心靈裏面已經創傷到不得了，佢有時豎起啲刺係即係非必要嘅時候，你只要可能俾個擁抱佢，一隻箭穿啲刺就可能收翻埋。 嗯，好啦，咁呢就講到呢度，咁樣講下有個新朋友啊。是聽我的節目，我啱啱先知道叫迷你 你不要再聽啦！你千祈不要聽翻以前嗰啲點啊！ 你講真 OK 啊，我覺得。 喂，大佬，我哋個節目雖然你講話真係好有哲學性啊，好咩，唔係咁多人接受啊。我哋嗰啲理論嗱，我啱啱先睇完Woody Allen 嗰套戲叫做《情迷》乜鳩嘢啊？我唔撚記得咗新咧。 巴塞倫啊！沉迷巴塞 羅，唔係失舊戲嗰套，啱啱先而家上緊。 有情迷啊！ 屌佢成日都情迷噶啦，屌個撚樣，個撚樣成日。 情迷金轉金翡翠。 唔記得啦，啱啱先睇完，上個禮拜睇嘅。咁咧，佢裏邊就係講一個哲學嘅學者，佢性無能，咁之後諗起一單嘢殺人之後咧，就即係性有能啦，之後就俾條女發現咗條後生女。嗱，呢個哲學學者一樣好似我哋咩咧？佢嗰啲哲學理論，你中意聽，哇！屌你愛你愛不得了，你唔中意聽，離遠九條街，哇！屌你我冇啊！呢個咪狗唔死，斬佢都冇閪咁樣嗰啲啊！屌你，唔好再聽啦，咪你，我勸你唔好撚再聽。 好啦，講到呢度。 拜拜。